在丰台的谈话结束后，汪东兴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主席，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毛主席说道，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汪东兴说道，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毛主席说， 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丽云在汪东兴的房子里，汪东兴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专列10号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在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丽云却来了。陈丽云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他跟汪东兴握手时问道， 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东兴说道，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了解到陈丽云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后来据陈丽云交代，八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八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丽云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丽云，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丽云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丽云，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朔放铁路桥时，炸毁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黄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朔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第三种办法，如果朔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毛主席一行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第四种办法是用40火箭筒和100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40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第八种办法是要陈丽云在杭州用改装的12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丽云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丽云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卢敏。卢敏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丽云说，那就好，那就干。陈丽云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 于心也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心也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心也说道，我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驻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心也表态说，首长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心也、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九日下午，于心也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心也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做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雨池对江腾角说，北线由王菲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王菲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纯桥、姚文元。王菲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菲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当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五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以王菲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 B52。 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道， B52 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他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立云等人谈话的内容。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身旁的人，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的待机而动。当时汪东兴也发现有些怪现象不正常，杭州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毛主席一行非常快，使得陈立云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时日15:35从杭州发车，18:10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汪东兴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毛主席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汪东兴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十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汪东兴也搬到车下来住。 但因为考虑专利的安全，王东兴就谢绝了。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王东兴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道，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的等待嘛。毛主席又说道，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毛主席还提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谈到中午，毛主席说道，吃中午饭了，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热情地说，王主任，你也去。王东兴说道，我不去了，谢谢。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汪东兴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汪东兴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问道，他们走了没有？汪东兴说，走了。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汪东兴说，不通知他们了吧？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汪东兴立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变成一架12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他们。毛主席的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一下。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道，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道，好。他接着问汪东兴，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汪东兴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汪东兴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0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季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季登奎、吴德、吴忠和汪东兴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三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汪东兴对毛主席说，您睡吧。毛主席关心地对汪东兴说道，你也睡一睡吧。汪东兴说，我也回去睡一睡。回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的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 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东兴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汪东兴还说道，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这时林立国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阴谋，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国连声说，糟糕糟糕。当林立国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国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实施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当时空军已经被他们控制，他们安排了五架飞机飞往广州，一架是256号三叉戟林彪的专机，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永胜等乘坐，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装防弹车。他们说还要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林立国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随后林立国给王飞传达说，你这样安排对，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林立国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周宇驰还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周宇驰还要求于新野给空军军务部打电话，通知马上准备好30支手枪、2支冲锋枪，多准备一些子弹。这些任务完成后，于新野立即去空军大院协助江腾蛟、王飞组织人员转移。周宇驰这时挥着胳膊对江腾蛟和王飞说，他妈的，成败在此一搏。12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招授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上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然而事与愿违，玩火者必自焚。历史无情地表明，林彪的两谋不过是一伙阴谋家的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请明天继续收听1069汽车频率畅销书联播，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